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月踏青北海边，寻宝春烟柳如烟，我迎你唱惊喜，做梦一下扯仙片，红杏枝头春意闹，梨花斜月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夹子上头捋一圈，长亭外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为一广播伴耳边。 87.6，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西吴贤王朱元璋问刘伯温下一步怎么办呢？刘伯温说得清楚，主要我们少一个元帅，必须让张玉投降，开了个药方给张玉灌下去，让他仍然会说话了。先动员他母亲，人家一家人都乐意，最后把张玉带上来，老太太当面训子，把个张玉说得面红耳赤。张玉见朱元璋前来请罪，朱元璋高兴，伸双手相搀，把自己的龙袍脱下来披到张玉的身上。张玉是感恩不尽，哎，从此以后死心塌地就保了西吴贤王。朱元璋马上传旨，命张玉身为都招讨兵马大元帅。张玉一看是再三辞退啊，不行啊，主公，我要当一省的元帅还可以，要当义军的大元帅我办不到，不趁辞职。后来朱元璋答应了，暂时代理，看好不好呢？有刘先生帮你的忙，日后有了合适的元帅，哎，你再辞职不干。张玉没有办法，这才点头。华云龙、华云虎、中军官梁云都有重赏，都封为大将军之职。宣布法令政策，废除元朝的苛捐杂税，老百姓各安生业，减租减税3年，老百姓能不乐？从此以后没有不拥护西吴先王的。不到3个月，襄阳、荆州、新野、樊城附近42州县全部归了西吴王。这一天朱元璋升宫，正在跟刘伯温商议事情，突然外面有人进来送信儿，报主公军师大帅，外面有一道人求见。哦，什么人呢？他说了，说是刘先生的亲师兄，叫什么张三丰求见。哦，朱元璋一愣，回头看刘伯温，再看刘先生站起来了，恭喜主公，贺喜主公，哈哈哈哈，我师兄来了。那么请问先生，您师兄的本领在您之上，在您之下。哎呀，这怎么能说呢？我师兄那可以说怀揣日月，袖吞乾坤，料事如神，比我刘伯温胜强万倍。他要来福保明主，何愁大业不成呢？朱元璋一听大喜，吩咐文武是列队迎接。等来到王宫的外头一看，大伙好像没气乐了。为什么呢？就见面前站着个破老道， 这老道身材高，有九尺挂铃，骨瘦如柴，可有一样，骨架可挺大，瘦的是皮包骨，上宽下窄的脸型。最使人可笑的，他的头发从来也不梳一回，跟乱草一样，那胡须都赶了粘了，满脸的滋泥足能有一钱来厚。往头上一瞅，戴着开花帽，身穿开花袍，腰里进那丝绦有20个扣，一个裤腿长，一个裤腿短，光着脚丫踏了一双草鞋，再瞅那脚趾的跟脚后跟都跟长了大漆了一样，身上背着个破黄兜子，满都是滋泥，腰里憋着个酒葫芦，哎，这葫芦您别说，磨得溜光散亮。再看这位道爷手里拿着把苍蝇栓，苍蝇栓那毛大概也就16-17根吧，哎，看那意思，刚喝完了酒，俩眼都睁不开，身子是摇摇晃晃。朱元璋大吃一惊，这就是刘伯温的师兄，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张三丰张道爷。哎呀，怎么这模样？但是又不敢小瞧，就见刘伯温强不欺身，跪倒在破老道的面前，师兄一向可好，小弟礼过去了。张道爷把眼睁开看看，哎哎，哈哈是伯温吗？正是小弟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。哎呀，兄弟，听说你混得不错呀，跟着西吴先王在一起，吃饱了肚皮了，嘿嘿嘿，哥哥我也一时的高兴，挨着大树有柴烧，我来找你来了，能不能赏哥哥一碗饭？哎呀，师兄，您怎么还开玩笑？刚才我跟王家说了，王家是非常欢迎，来来来，我给你指引指引。把张三丰领到西吴王的面前，这阵朱元璋啊，礼贤下士，没等张三丰施礼呢，朱元璋一躬到底，哎呀先生，大驾光临，孤十分高兴啊，先生赶紧往里请。文武一看，当王爷的都那样，谁敢怠慢呢？一个个全都过来施礼。张老道以礼相答，哟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哈哈哈哈，好好，打扰了，打扰了。他了他了他了他了他，穿着破草鞋，跟着进了王宫了。往这一坐，这难看就甭提了，在人群之中出来个要饭的。就见刘伯温垂手四立，在师兄的面前就像小孩一样毕恭毕敬，要看到这一点上，大伙也就不敢小瞧了。刚坐稳的，外边报事的又进来了，报报诸公，还有几个人求见。朱元璋领人又接出来，都谁呀？一个是当地的文人，有名的快笔先生叫李善长，还有个人姓孙叫孙坚，外号人称小圣人，这些人都是襄阳附近的才子，都来投靠西吴先王。朱元璋喜出望外，以礼相待。咱就这么说，今儿个来仨，明儿个来5个，文有文臣，武有武将，朱元璋声威大振。又过了几天，这一天刘伯温向朱元璋报告， 主公，贫道打算告辞。 哟，先生，你这什么话呀？难道你要舍我而去不成？ 哎，主公，别看把襄阳拿下来了，我们地盘也不算小了，但是要推倒元朝，谈何容易啊！哎，相比之下，我们是九牛一毛。贫道打算跟主公暂时告辞，云游四方，替主公招贤纳士啊！光靠我们这点人能行吗？我走也是为公，不是为了我个人的事。先生，你不能走，你是军士，你要一走，谁担当这个职责？ 哎，这不我师兄来了吗？让我师兄狗皮道张三丰可以代替军师之职，他比我高多了。另外，快笔先生李善长、小圣人孙坚可以参赞军机，研究国家的大事，您看好不好？朱元璋一听也有理，舍不得也不行啊，最后点头答应。刘伯温是飘然而去，替朱元璋去笼络天下的英雄。打刘伯温走了也不到半个月的时间，襄阳城风声是越来越紧了。朱元璋得到报告是什么呢？元顺帝知道襄阳王铁木儿死了，当时大惊啊。元顺帝传下圣旨，调动河南陕西两省的全部军队要讨伐荆襄。据报告，这两支军队不下30余万，领兵带队的是两个人，一个叫飞刀大将焦廷，一个叫绿袍国公项温忠。这两个人都是元顺帝手下的猛将，这30来万军队要来了，这还了得吗？老百姓听着这个事儿也是人心惶惶啊。朱元璋马上据文武商议对策，李善长给出了个主意，加强城防，无论如何把襄阳城要守住，另外加紧操练军队，等援兵来了跟他决一死战。朱元璋一想，目前也自有如此呗。等啊等啊，突然这一天就听见炮号连天的，把王宫镇的土灰都落下来了。有人撒脚如飞跑进来，报告主公，可了不得，飞刀大将焦廷、绿袍国公项文忠30万军队是围困襄阳城，把东西南北四城门全都围困了，请主公早拿定夺。再看，朱元璋一看来了，这怎么办呢？把文武召进来研究怎样开兵建仗。胡德海一看，哎，大帅参赞军机都来了，我咱这军师怎么没来呢？朱元璋一看，可不是，二哥您去请请军师。 遵命。 这胡德海现在就憋气，他掐半拉眼角也看不上这狗皮道人张三丰，心说刘伯温这人倒不错，怎么拜这么个师兄，这不臭要饭的。哎呀，你自从来了之后见了酒就不要命了，醒了不醉，醉了不醒，没事酒壶不离嘴啊。你说什么正事他都没有，哪一次研究军务的事情他也不参加，这回大敌当前了他还不来。这刘伯温这什么主意呢？把个吃人的给我们弄来了啊！ 本来胡德海是个快人快语，有什么说什么，唯独对这件事情心里是愤愤不平啊，实在憋不住了。今儿个胡大海奉命憋着一肚子气儿，就来到军师府，往里面一走，把门一看，哟，二将军来了。哎，军师呢？ 军师大概睡觉呢吧？ 什么时候来睡？我到里面看看。老胡到了内室之中，轻轻的一敲门，军师，军师。叫了几声没人答言，胡德海一推门进了屋了，呵，一看把他气的，就见狗皮道张三丰喝的人事不醒，仰面朝天躺在床上，呼呼呢还睡呢，往桌子上一看，酒壶也倒了，杯盘狼藉呀、哎、呀，往这头一瞅，呵，还有点香肠爆肚啊，心说话，这什么老道在吃荤的啊。胡大海来到床前一扑了他，哎，军师军师，醒醒醒醒，亮了亮了啊，先生。他这一叫，张三丰迷迷糊糊把眼睁开了。 好久好久 好久没了，你醒醒呗。张三丰一咕噜声坐起来看了看，哎呦，无量佛，我当是谁呢，二王千岁来了，快快快坐下喝两盅。哎，先生先甭喝了，主公升殿议事，请你参加，跟我走一趟吧。 哦， 何事议事？何事啊，您还不知道呢，现在敌兵分两路杀来，把襄阳城四门全封锁了，兵临城下，将至壕边，请你去出个主意。 哦，哈哈哈 哈，我当什么大事呢，闹了半天是小事一段。胡大海心说，你真能吹啊，先生，大事也罢小事也罢，你到那块见我们老四去说去吧，走走走走走，贫道这就去。伸伸懒腰，一下没注意，咔哧把嘎吱窝那块全撕破了，就这衣服破的都掉渣了。说这么破怎么不换一套呢？不是不换，朱元璋好衣服给他做多了，他不换呢，就是乐意这么个模样。再看张三丰把酒葫芦挂好了，随着胡大海来到王宫，见朱元璋和众人施礼。朱元璋心里也不痛快，但是有刘伯温的介绍，没有办法，大面得过得去啊。多咱见着张三丰也是毕恭毕敬，赶紧欠身离座，军师请坐。谢坐谢坐，哈哈哈哈。主公，贫道听二王千岁说了，咱们援兵杀到城外，正是。军师，你看你有何良策能退敌兵？ 哦，主公啊，有道是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 能不能咱们到城楼上看看呢？他怎样包围着咱们襄阳，有多少军队，到上头一看便知，然后再采取对策。 嗯，先生说的有理。 朱元璋传旨，不管是谁，只要是负责的，全赶奔城楼巡视。张三丰也上城了，胡大海舔着草包肚子也跟着，围着东西南北四城楼转了一圈，就发现外面兵如冰山，将似将海，光那牛皮帐篷一眼扎的望不到边去，远处一瞅跟水波浪一样。 元朝的刀枪蔽日，旗号鲜明，果然来的都是精锐的军队。有一些当将官的心中害怕，别人不说，花云龙、花云虎、梁云这些人心里都害怕，能不能挡得住人家心里没把握，但是官小不敢多说。朱元璋看罢之后一皱眉，就问军师：先生，您看有何良策可退敌兵？无量佛，主公啊，您知道咱们现在有多少军队吗？ 我知道， 现在不到10万人马。 是啊， 连人带马不够10万，人家来了30万，是众寡不敌呀。那么先生您看怎么办呢？以贫道之见，必须有人闯连营前去搬兵求救，只有援兵来了，里营外合，大功可以告成，无有援兵，恐怕这个仗不好打呀。朱元璋一听，废话，哪儿搬兵去？谁的兵让我搬呢？但是一见军师这么说，话中有原因，背不住他安排好了。朱元璋就问：先生，您说到哪里前去搬兵？ 主公您放心，贫道早就料好了，此去东北方向40里，那块就有援兵，不但有兵还有将，必有世外的高人协力相帮。别看交廷相文中来势汹汹，管教尔等片甲不回。 哦，有兵有将给咱帮忙，是谁呢？ 天机不可泄露。 先生，那您说谁搬兵合适呢？ 主公，我说出来我就怕这个人不听啊， 要听好了，他要不听调遣，您看怎么办？朱元璋一伸手，唰啦把佩剑拿下来了。军师，您大权在握，哪个不听，先斩后奏，以正军法。再看张三丰谢过，把宝剑接过来，看了看左右，众位听见没？王爷把大权可给了我了，派到哪位的头上，胆敢不听，枭首示众。说的这眼睛一溜，直看胡德海，老胡吓得一缩脖，心里说话倒了霉了吧，这老道非找我的小脚不可，你瞅我干什么？老胡正想着，就见张三丰嗓音洪亮，也不迷糊，把脑瓜一拨了，胡大海听令。老胡吓了一蹦，末将在，参见军师。二千岁，我给你一支令箭，单人独马赶奔东北方向，要么40里左右前去搬兵，把军队搬来，你是首功一件，如果办不成这事儿，回了重重处罚。赶紧起身。老胡一听可不干了，先生，一切听了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在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，祝你岁岁平安，天天快乐，让歌声驱散末日的忧愁。